调查员猫与石级，男律师魂穿猫身，萌宠悬疑，烧脑撒糖两不误。每周一部迷你番，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作者魏西三，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 你说的有道理，大家要记得订阅哟。 第二十九集。 不要用名字做关键词。 吴阳立即明白过来，改变了检索策略，并很快找到一篇关于十七中学校园暴力导致学生重伤的报道。起初，他以为所谓的身体原因是指天才少年不幸患病，却没想到是因为卷入了恶性事件。报道的时间大概是在四年多前，新闻中受害人使用了化名，照片也全部打上了马赛克，只有文中一语隐约透露着男生安静内向，成绩优异，还拿过全国计算机竞赛的金牌。 你怎么这么确定里面报道的不是别人？ 不会。 吴样指着屏幕说， 照片虽然打了码，校服还能看出是初中部的。今天我打听过，初中部这几年拿过国赛金牌的就只有他一个。 这个是个什么竞赛啊？ 什么人工智能挑战赛吧，啊，具体的我也不清楚，今天听一个十七中的同学随口提的。 因为好多报道都是转发，内容大同小异，吴阳于是找到最早发布的一篇，记下了报道媒体和作者的名字。新阳日报，记者杜文兰。由于对方是资深媒体人，吴阳不难找到了杜文兰记者的微博，发了条私信过去。他隐约觉得自己离扬州失踪背后的真相似乎越来越近了。 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还真认字儿啊。 吴样转头看他，凭借他多年来和家猫野猫打交道的经验，他们虽然都能用自己独特的叫声表达意思，可真正认识人类文字的却不常见。那对于他们不及拳头大的脑容量来说，实在是要求太高了。吴一舟睨了他一眼， 怎么，认字能加餐吗？ 吴样哼了一声，照着猫屁股就拍了一巴掌。 哼，出息吧，就知道吃。 吴一舟当即炸了毛，怒喝， 哎呀，别乱摸。 说完还使劲用尾巴敲了他几下，以示警告。吴样可太喜欢看吴一舟炸毛了，一根尾巴能瞬间炸成三根粗，于是忍着笑问道， 那你给我说说，到底哪儿能摸，哪儿不能摸，摸哪儿又算乱摸？ 吴一舟还真的认真想了一会儿，回答道， 头可以摸，头以下的不能摸。 那不行，这方案太不实际了，我平时出门还要经常抱着你呢，总不能拎着脑袋把你提起来吧。 吴样表示强烈反对，大概是觉得女主人说的有道理，吴一舟衡量再三，只好做出妥协。 那腰以上能摸，以下不能摸，总可以了吧？ 吴样憋笑憋到脸红，马上就憋不住了，伸出两手掐着猫身子问他， 你能和我说说你这到底哪段是腰吗？ 吴一舟简直要恼羞成怒，当即回过头来，一口咬在吴样欠收拾的手背上。 哎呦！ 吴样连忙抽回手，只见手背上赫然留下两个燎齿印儿。他一阵哀嚎，把腿上的笔记本电脑撂在一边，开始在床上打起滚来。 嗨，你还咬我？吴一舟，你个没良心的东西！啊，疼死我了！ 吴一舟定在原地， 有点犯懵。 啊，我没使劲啊。 吴恙顿了片刻，继续哀嚎，演技全程上线。 啊，架不住你牙尖呀，哎呦，你看这两个印子，再使劲就咬穿了，哎呦疼死我了，哎呦喂。 吴一舟一脸无语。吴恙继续道， 哎呀， 啊，我错了。 吴恙得寸进尺，干脆把那只伤残的手递到他跟前儿。 你看你看，都红了。 其实没红，只是有两个浅浅的印子，估计他在原地打滚两分钟啊，印子都不见了。然而下一秒，吴一舟竟凑近他的手背，用温室的鼻尖轻轻碰了碰他。吴恙动作一顿，有点意外，也不叫了。短暂的触碰后，吴一舟和他分开，又用额头抵在他手上蹭了一会儿。吴恙简直被萌得心都化了。 其实不疼。 他反而被他搞得有点不好意思，终于说了实话。吴一舟还是贴着他手臂趴下了。 我装的。 我知道了。 吴恙嘿嘿一笑，顺着他脊背捋了两把。 所以你就是喜欢我。 吴一舟有点别扭，挪了下身子。 你鬼哭狼嚎的太扰民了，我这叫顾全大局。 才不是，吴老板独门独院，根本无名可扰嘛。你就是喜欢我，阿花都告诉我了，说你早就看上我了，一直想尽法的来找我套近乎。 那胖子说话你也信啊？ 哎，人家阿花是女孩子，你怎么这么刻薄啊？ 吴一舟满不在意地摇了摇尾巴。10月10日，上午10点58分，吉日良辰，天地一指阁终于在总管秀琴的精心筹备下顺利开张了。因为爷爷过世不久的缘故，茶楼没有挂鞭响炮，只是换了一副新的灯笼，摆了两个花篮，做了个开业酬宾的海报立在门前。秀琴带着四五个服务员忙前忙后地招呼着。吴恙自问自己这个吴老板当得不怎么称职，只好趁机表现一下，特意空闲出一天的时间给秀琴打个帮手。出乎意料的，开业第一天的生意不算太差，毕竟古街客流量大，赶上哪家新店开业，过路的行人游客总是要驻足看看。当然这其中脚伤初愈的吴一舟功不可没，毕竟是影帝级的猫精，在茶楼门口搔首弄姿10分钟，揽客效果远远好于吴恙熬夜写出来的公众号推广软文和店里的各种打折促销活动。更要命的是，这家伙还十分懂得如何讨女客人的欢心。虽然那些眯眼、呼噜、摇尾巴的小动作跟亲主人也没做过几回，不过看在哗啦啦进账的份上，吴恙并不打算和他计较，反而在路过白猫时还冲他抛了个电眼儿。吴一舟勉强避开一位女客人的手掌，喵了一声，朝女主人抱怨。 我觉得我的工作范围有点超纲，你应该考虑增加一下我每周肌肉加餐的频率。 行，营业执照也改成你名，怎么样？ 还真是一点诚意都没有啊。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点击订阅关注，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 喵了个喵， 咪咪翻。